爷，汪汪汪。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Gina， 来自 VIP Kid。 我想每个人长大当中都有各自的感悟吧。我长大了，这首诗和大家一同分享。我长大了，那是很多年以前，我几乎要忘记了我的梦，可它仍然在，在我眼前，光亮如太阳，我的梦。后来，升起了一堵墙，慢慢的升起，慢慢的，把我和我的梦隔断。墙升起，直抵天际，高墙壁立，阴影笼罩，我是黑色的。我扑倒在黑暗中，我再也没有梦的光亮，在眼前，在上方，只有厚厚的墙，只有阴影。我的手，我黑黑的手，捅破那堵墙，捞回我的梦，击穿着黑暗，粉碎着黑夜，打破这阴影，打出1000个太阳的光亮，打出1000个眩晕的梦。 As I grow older by Langston Hughes. It was a long time ago. I have almost forgotten my dream, but it was there then, in front of me. Bright like a sun, my dream. And then the wall rose, rose slowly.Slowly, between me and my dream, rose until it touched the sky, the wall. Shadow, I am black. I lie down in the shadow, no longer the light of my dream before me. Above me, only the thick wall, only the shadow.My hands, my dark hands, break through the wall, find my dream. Help me to shatter this darkness, to smash this night, to break this shadow into 1,000 lights of sun, into 1,000 whirling dreams of sun.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向依然行驶缓慢，西四环北段北向南持续车多，北三环、北四环的东西双向行驶不畅，北五环东段以顾家庄桥为节点双向车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以国家的名义互赠的礼品称为国礼，在国礼当中，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国宝，有的是传统的土特产品和奇珍异宝，也有令人诧异的特色礼品。您知道传统的四大国礼分别指的是什么吗？古代和现代的国礼有什么样的区别？两年一次的一带一路峰会，2017年送了什么？国礼设计当中常用的文化元素有哪些？本期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讲述神秘的国礼。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国礼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工美集团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的院长申文广先生，欢迎申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还有我们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啊，传统的四大国礼不包括下列的哪一项？我们经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人与人之间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那传统的四大国礼不包括下面的哪一项 ？A. 茶叶 ，B. 阿胶 ，C. 丝绸 ，D.玉雕。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我觉得很多朋友对去年五月份啊举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都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记得啊，当时是送出了很多国礼啊，这个国礼特别的精致啊，有给各国领导人的，也有给配偶的啊，都送了什么？可以让申老师给隶属一下。 这个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是，一共是啊有三套六件。对，我们三套呢，指的就是说，一共元首礼呢有三件，然后呢，这个配偶礼有三件，这是一共它的总的数量。这里面设计的工艺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北京常见的这个景泰蓝、雕漆，还有咱花丝镶嵌、螺钿，还有錾刻，包括精绣啊，这些都是每一款产品里边都有这种工艺，而且有的产品呢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国礼里边会有不同的工艺的一个结合。 就是两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甚至三种都有可能。 其实他说的这个元首礼和配偶礼哈，实际上它是成对出现的，就是这个元首送一份元首礼，然后再送一份配偶礼哈，这种。 对， 就夫人也不能空着手。 没错。 你来了嘛，肯定是都得有。 对， 嗯，而且就是给配偶的这个礼品啊，花了好像，嗯，也花了很多心思啊，就是和他的性别身份也非常的契合。那说到国礼，其实由来已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国礼就出现了，国与国之间要互送礼品。 这个你要说往前找啊，比如说什么叫国礼，刚才咱开头也说了， 嗯， 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赠送的。这个再往前呢，比如我们中国自古这个礼仪之邦嘛，这肯定就是对于这个礼仪这一块是要求特别高的。 嗯， 自古我们国家又是一个在这个文化层面又是一个中央之国，所以那个时候呢，一般都是以历朝历代都是对周围的像小国呀，包括附属国呀，我们都是一个赠送，包括甚至是一个赏赐的一个态度， 是吧？ 就是叫和谐万邦啊，协和万邦嘛，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嗯， 但真正咱们这种国礼呢，可能还是建国以后。建国以后，比如说我们国家 1949年之后， 对对对，我们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那需要国与国之间一个平等对等的这种友好交往，肯定是国礼就开始慢慢出现了。 嗯，那古代啊，其实也留下了一些类似的文物吧，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互赠的礼物和我们今天互赠的礼物肯定是不大一样的。 对，那肯定是啊，过去的呢，一般都是要体现我们这个。中华啊，这种泱泱大国的这种气度，所以它里边呢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实用的价值的，还有能体现我们中央政府的这种权力意志的，可能东西会去多一些。 嗯， 那现在呢，我们新时期的国礼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平等交流啊，包括友好往来啊，甚至说这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和这种对等的这种关系居多。 嗯，其实东西也不一样，像古代很多，像比如说越南哈，当时给咱们中国送什么，送大象，这个是吧？也算是国礼， 土特产 。我们这儿产土豆了。给你来一点 最有名的，像那个我们知道明代的时候， 嗯， 明代的时候那个宣德帝，就是他那个朝，嗯，那个时期呢，就是暹罗国，就是现在的这个泰国， 嗯， 他赠送一大批的叫风魔铜， 嗯， 就是一个这个质量特别好的这个精炼的这种紫铜， 哦， 这种铜就是。咱们以前呢，咱们国家的青铜器会居多， 嗯， 那它这个材质和工艺啊的这种，尤其这种精细度可能不到， 嗯， 但因为有这一批的风魔铜，所以那个宣德帝本身嘛，他也是这个信仰道教， 哦，道教， 对，所以他这种求仙问道的思想也比较兴盛，所以他就要求用这一批铜做这个宣德炉， 嗯， 所以后来这个特别有名的宣德炉， 哦。不一样哈，就是表示自己的一份真心诚意。 对对对， 我们这儿什么东西最好，也许你那还没有，那我就送去了哈。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的。那在这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啊，当时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礼物叫丝路绽放，我们通过名字就可以看到它反映的主题啊。大家如果看不到或者想不起来了，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推送的第一条就是国礼，里面有上面我们刚才说的三套啊，六件这样的，六件套这样的礼物，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丝路绽放，这个是雕漆作品，非常非常的精美啊。它的制作之繁复啊，工艺之精湛，我们让申老师给介绍一下。 嗯，我们这个丝路绽放啊，它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元首礼跟那个配偶礼，它是一套两件，元首礼一件，然后配偶礼一件。那这里边呢，就是雕漆这种工艺是在我们这个历年的国礼里边，去年是第一次使用，它同时跟它配套的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配偶礼，和之美， 嗯， 就是这个，所以呢，它这样就是因为雕漆这个有一个工艺有一个特点，就是工期特别长，我们一般的 一层一层的刷， 对对，一般情况下给我们的时间可能像我们。这样一个正常的一个叫赏盘吧， 嗯， 就按照正常的工期的话，这一件东西就要将近半年的时间， 就时间成本是非常长的， 时间成本非常高。 其实前期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也是来到了我们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是吧？实地采访了一下，我们跟文杰去看一看。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呀，特别的神秘。说它神秘呢，是因为它生产的东西是非常神秘的。国礼，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的礼物。 国家在举办一些高端的国际会议或者是参加一些外事活动的时候送给国际友人，一般是国家元首及其配偶的礼物，所以说这个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位于东五环的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来看看这个国礼的原型。 这就是去年一带一路，那这里边三套六件，大的就是元首礼，就这两件和这一件， 和合宝鼎法 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丝路绽放雕漆赏盘，雕漆的哈，然后还有一个是共襄盛世 景泰蓝赏瓶，对、嗯、这两件是景泰蓝的，这一件是、雕漆的。 嗯， 这个藏蓝的地方呢就是车玉的车间，很多走出去之后就可能是专家德高望重的老师傅，他们坐在这个车间里面就像我们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样。 您在磨的这是什么动物呀？ 这是一个龙，盘龙，两条龙盘着的，盘在一起的，它就是这个清朝的那种玉玺，这是、嗯、 为什么这里会出水呢？ 它要不出水的一个干蹭，它有容易出粉尘，料容易崩，容易就是出毛病，说打水 一点点的磨那个特别细微的细纹呢。 对对对对， 打扰您了，谢谢、 相比这个车玉的车间，景泰蓝和雕漆的办公环境就安静一些。我们先看到的是景泰蓝，在景泰蓝的操作空间里有很多模型了。 这边就是点蓝，根据图纸的这个颜色不同，然后把釉料一点一点的就点上去，点一遍呢要烧，烧完之后那个釉料就浮坐在上头，塌下去了，然后再点，釉料一般要点了三到四遍，就点一遍烧，点一遍烧，烧完火之后就开始要再打磨，抛光嘛，要把表面这些不光的打磨完之后再镀金，最后就是一件东西就算完成了。但这次说的是比较简单了，它中间很多的细节的、这里面是雕漆，像这是一套就整个雕漆的套装、我们叫五谷套装、这个东西做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它里边是木胎、木胎这个整个厚度都是用漆一点一点光上去的，就一天只能光一遍，然后一毫米的厚度要光差不多一二十天，所以你想光这个漆的厚度就得小半年的时间，光完之后再衬它，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放的时间久了它会硬化，你看现在就已经很硬了，扣不动了，但刚光完之后呢它是有弹性的，就一衬它没有干的情况下就开始雕再打磨。 在现场采访中啊，发现了很多的国宝，其实关于国礼背后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古代和现代国礼有什么区别，比如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是什么，更多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听一听。 更多有趣的故事、回到直播间，让我们的申老师啊，申文广先生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我觉得那天文姐肯定是大饱眼福啊，因为看到的都是特别精美的这些艺术品、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感受我觉得我在那个采访里面基本上已经说了，反正就是看到了很多东西，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还是挺震撼的，咱们那个很多设计的东西，特别是那个雕漆啊，我就看到那桌子嘛、两年才能完成。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就是匠人精神。 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主要里边我们雕漆啊一般里边会有胎儿，胎儿有木胎有铜胎、包括有可能是脱胎，这都有可能。但是在这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开始我们叫光漆，过去叫修饰。其实叫在它表面叫一层一层的这个光，这个漆，这个漆是天然大漆，然后再加朱砂啊、这些原材料，就形成了它有粘性，有这个粘稠度。它光一天呢要放到这个印房里啊，要自然阴干。阴干完之后才能光第二漆。像这个大概一毫米厚度的这个漆啊，要光大概二十天的时间，你想。 这边大概二十层哈。 对对对。那像一般比如说我们至少要八到一公分的厚度。就八毫米到一公分的厚度，光漆的时间就在小半年的时间，尤其大的东西。那在它光完之后，趁它还没有干的情况下，我们再雕，然后再磨。 最后再组装，这个时间就是是必须这么精打细磨才能出来的好东西。 对，它其实不仅仅需要精湛的手艺，它还需要具非常长的这种时间上的投入。 对， 这个东西你是急不来的啊！你想一层一层往上光漆得光那么多次啊！ 对对， 所以真的是精雕细刻、细细打磨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给元首的礼物啊，其实是配套的，就是另一份是做给他的配偶的。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丝路绽放配套的另一件也是一个雕漆的作品 的啊， 我们在公众微信号上啊，北京文艺广播是可以看到这个捧盒套装的，这个也是非常的细致啊，有这个捧盒，有丝巾，还有丝巾扣，是吧？ 对对对，它是一个套装，本身就是一个套装，对，这个套装呢，就是里边呢，其实最最关键的就是说，因为它是配偶礼嘛，它其实涉及到各种工艺。就比如说主题是雕漆，这个雕漆的工艺，但是上面我们做的还有花丝镶嵌工艺。那配的这个丝巾呢，是咱们老北京也是叫燕京八绝之一，叫京绣工艺。就它其实本身就是由我们各种传统技艺组成的一种很精致的实用器。 而且打上了我们北京的烙印。 对， 想说这个。 那这种雕漆作品，做成了之后啊，它是不是比如说它可以耐腐耐潮？它是不是可以经历时间的这种考验？ 这个其实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中国过去出土的一个叫朱漆大碗。朱漆大碗应该是在浙江那边良渚文化出土的，它距现在有7000多年的历史。 七千多年的历史啊！ 它其实就是旧石器时代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器物，就是说，第一说明 7000年应该是新石器了吧？到8000到10000， 总 之 还是 新石器时代， 就是新旧石器 啊，差不多交替的时候吧。 对对对，所以你看，它一个那个时候的漆，如果你保存环境好的话，它就耐腐蚀，包括耐潮耐， 对， 就是这些。 因为前期时间成本就够了啊， 对对对对， 所以也能证明，其实我们的先人很早就用漆这 种 材质去开始制作一些工艺啊，对 对。实际上我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雕漆啊和这个景泰蓝，因为景泰蓝实际上也是非常珍贵的，就这个雕漆和景泰蓝，他们如果说在差不多的情况下，谁的价值更高一些？ 他问我了，我回答的是 A。时间成本更高， 对， 工艺也更为繁复。 但从它的历史角度来讲，可能应该还是景泰蓝。 景泰蓝 呢，过去这个行人有一个俗语叫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 就 一件景泰蓝，它能抵十件过去官窑的这个瓷器。 景泰蓝的这个高度有这么高哈？ 过去皇家用，还是它是皇家专用嘛？ 它是明朝有的啊，就景泰年间巅峰，然后清朝就是大规模的开始生产，工艺成熟， 对对，高峰。 但现在这种评价还适用吗？ 其实中间有波折了，中间有波折，因为最早可能就是景泰蓝这种工艺呢，它毕竟是外来的，它是元朝的时候统一整个 从西域传 过来，传完之后在明朝，就刚说景泰年间，它是形成了一个当时的一个高峰，而且是以蓝色为主，所以俗称景泰蓝。那它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它其实成为皇家，尤其是皇帝本人的一个专用的一种工艺。因为铜这种材质啊，过去就是叫金。就铜就相当于金，我们过去铜钱它是可以做用当钱来使的。 对，流通 文里所说金一般都是指的铜。 对对对，所以你看它大面积的用紫铜能做整个器物，这个投入是 只有皇家 才用得起。 尤 其是乾隆这个皇帝暂且不论他的审美如何，但是他这个对于这个不惜工本的这种宫廷技艺的投入还是 不计成本， 非常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互动了一下啊，有一个互动题目，就是传统的四大国礼不包括下列哪一项，有四个选项 A 茶叶， B 阿胶， C 丝绸， D玉雕，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了这个很多新听众啊，特别欢迎大家。像小维啊，还有田婉丽啊，还有然呐，他们答的都是第二个阿胶，不是？ 嗯，我也觉得阿胶不太像啊。大家再答一答，冰心答的是玉雕。这个大家还有一段时间，嗯，可以再试着去打一下啊。阿胶可能是不对啊，因为文杰没说话。啊、咱们说说这个景泰蓝啊，那个“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有一件景泰蓝的礼品啊，国礼叫“共襄盛世”。嗯，乍一看挺像青花瓷的，但是它其实是景泰蓝的工艺。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说说这个共襄盛世， 嗯， 这件作品。 其实这个作品呢，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先是它的器型，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丝绸之路嘛，它其实就是中西这个文明的交流，还有包括贸易的交流。那这个器型叫抱月瓶， 嗯， 它有时候也叫宝月瓶，就是这个器型它其实就是从根据这个来源于这个西域。就是马上民族， 对， 对，马上民族 就游牧民族， 对对对对，游牧民族他们平时用的时候呢，包括他们饮水啊、饮酒啊，都会随身带一把壶， 对， 所以这个壶它俗称还有一个名字叫扁壶， 对。后来我们去看瓷器的时候啊，它入主中原之后，这些已经用不到了，但是它在瓷器中继续延续了这样的器型，就是它比较扁，因为它要放在马上嘛， 对， 你弄个圆的，它都 弄不 了了，它放在扁的就相对比较御贴，然后便于携带。这种器型也很典雅， 嗯、 很好看啊。 这种器型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个丝绸之路的功能，还有它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这种传承、这种交流的这种作用。 嗯， 另外一个就是青花瓷的这个效果。 嗯， 青花瓷我们都知道，它也是元朝，尤其是虽然我们知道有唐青花，但是真正青花鼎盛还是在元朝。 嗯， 对。那元朝也是经过这个丝绸之路，尤其是像这个釉料这一块， 嗯， 就主要是指的是苏麻离青这种釉料，它通过传入了中国， 嗯， 所以青花瓷本身就是在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对， 那它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符号， 嗯， 所以用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峰会上也特别的恰当。 对，有一种说法，其实，这个青花瓷本来就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对对，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元代它来自于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它崇尚白色啊， 嗯， 就是 白 云、 嗯、 白帐篷、帮帐篷。然后在两河流域啊，它其实那个地方有大量的沙漠， 嗯， 然后呢，它很向往水，向往蓝色，嗯，然后白和蓝相遇啊，然后产生了它那个釉料，就是你说那苏麻离青，他们说也是从西域来的， 是的，是的 啊， 嗯， 所以就产生了这种，青花瓷。他说用两种特别美的东西，一种是中国的青花瓷，一种是西方的印象派啊。有这样一种说法， 对对对， 所以说它本身就特别美，出现之后在瓷器中就占了半壁江山啊，没有人能够打过它。后来粉彩出现了，才慢慢的好像退居一半的这种地位啊。 嗯， 那咱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嗯 ，C， 这个红十字选的是 C， 丝绸不是啊，丝绸肯定是，我觉得像丝绸茶叶这肯定是。大家纠结的是阿胶还是玉雕啊？我们让申老师，我们要让那个文杰给揭晓一下答案啊！ 我对不起大家，我给大家埋了个大坑啊！ 来，埋了个大坑， 埋了个大坑啊！ 挖了个大坑。 是这个丝绸之路上，实际上咱们今天主题是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和这个国礼哈。这个传统的四大国礼里面，它是包含了阿胶的，而反而玉雕不是这个传统的四大国礼。我想可能是因为玉雕它在很久，就是在传统上，它实际上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比较相对完善的一个工艺。实际上在传统的时候，像丝绸之路上，丝绸、瓷器、阿胶和茶叶就成为东亚强盛文明的一个象征。所以说， 也许是玉雕不大好带，既沉又容易，但瓷器也。 其实最重，最最。 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给您讲国礼的故事。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每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所以它可能在国里出现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对、嗯、 对， 送人的礼物还要看人家喜不喜欢，是吧？ 对， 然后投其所好嘛，是吧？这礼物才显得重，显得用心。嗯、但是我们现在的国礼虽然玉雕不是主体，但是一些、嗯、修饰啊，一些 局部装饰， 对局部装饰还是用到了玉作为点缀的啊，让他们和谐统一、 嗯。 那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个互动题目啊，嗯。大家关注了去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送给各国领导人及其配偶的礼品当中有一个配偶礼叫梦和天下，是一个特别精致的首饰盒。这个首饰盒上面有一盖啊，为了这个开盒方便，那盖上是有一个钮的，是吧？那这个钮啊其实是一个植物造型。我们的问题是，请问这个钮它是什么植物呢？ A 葡萄， B 西瓜，C 牡丹， D 月季。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就是说去年这个高峰论坛啊，有一个首饰盒是配偶礼当中的一个。那么这首饰盒上面有个钮，这个钮是啥造型的？是一种植物。 A 葡萄， B 西瓜， C 牡丹， D 月季。说到国礼啊，我们要说说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啊，这份国礼显得尤为的珍贵和重要。那么这份国礼是什么呢？ 嗯，这个实际上就是应该接着上半段咱们说到那个景泰蓝嘛。嗯， 对， 嗯，那个申老师上半段说到雕漆是去年是第一次出现在国礼设计当中。 嗯、 实际上国礼它最常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是景泰蓝。 景泰蓝哈、 嗯。第一份 嗯应该叫第一套国礼哈，它也不是一件，实际上第一份它也是有一个系列的，什么台灯啊、烟具啊、金漆 套 盒， 对 对，景泰蓝的工艺哈。 嗯，我记得有一年。北京发廊厂啊、 嗯、 就是举行了一次庙会，就是他把所有的精美的这个发廊彩的产就工艺品吧、 嗯、 啊景泰蓝做了一个展示、 嗯、 大家可以去欣赏啊，有特别大器型的，也有很精美的小的，就小到一个镯子啊你是可以买走的，然后一些各种器型的这种发廊彩啊，各种器型的景泰蓝、 嗯、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人的名字叫钱美华， 对，钱美华大师， 这是一个、嗯、景泰蓝大师大家哈，嗯， 对对对， 嗯，当时第一份国礼其实是林徽因女士带着钱美华设计的这个景泰蓝台灯、烟具还有金漆的套盒。 嗯， 其实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特色。 对， 嗯、当时还是挺朴实的哈，您看都是那个台灯啊、烟具啊， 就是它还是具有很强的这种实 用 价值的。嗯， 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呢，还是说， 嗯， 跟这个林徽因，还有林徽因先生，还有钱美华先生， 嗯、 包括我们苍山奈先生，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渊源。 嗯， 当然也包括我们。非常有名的梁思成先生，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渊源。 嗯、 他们也是，就景泰蓝这种工艺，到这个建国以后，其实已经濒临，就等于说濒临灭绝的一个地步。 嗯， 之前那么多年的战争， 这么多年啊，嗯、其实很多的艺人啊，很多的工艺，还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都已经都几乎没有人这个来继承了。 嗯， 所以当时也是这个林徽因先生看到这种现状之后呢，就是专门成立了一个这样的景泰蓝的这种抢救小组。 嗯， 当然带着钱美华大师还有这个苍山奈先生一块来做这些事情，最后才有了这一套我们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嗯， 其实它也是对我们景泰蓝这种工艺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嗯，其实我看资料里面还提到说，这个林徽因当时她看到古代的景泰蓝，实际上它的图案是非常比较简单的、单调的、 嗯、 有什么荷花、牡丹、钩子莲，图案不多。 嗯， 然后她是后来正好也是考察敦煌，因为建筑学家嘛， 对对对对， 考察敦煌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非常有文化的图案，然后她就把这些图案拿了过来，就丰富了这个景泰蓝的制作工艺。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第一份国礼啊，在1952年送出的。其实我们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呢，文杰还特意找了一个 丝绸之路的纪录片，它大概描述了这个丝绸之路整个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听一下啊。 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和平而繁忙的商路，也就是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打开，这是打开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通道。古代西方人首先是通过从这条丝路上运去的丝而了解中国的，称中国为丝国，同时中国人也因此而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西域的葡萄、胡桃、石榴、芝麻、黄瓜、葱蒜等农作物，以及音乐、魔术等等，统统传入中国，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中国美丽的丝绸、瓷器等工艺品，以及冶铁、凿井等等先进生产技术也传到西域，进而传到欧洲，促进了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刚才听了一段特别具有历史感的这样一个纪录片的片段啊，他说到了丝绸之路啊，在贸易上互通有无，文化的，包括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是从西域传来的啊， 就是什么葱啊、蒜呀的哈， 对啊，就是胡桃啊，其实它是带着标签的，你一看到胡， 对对对， 基本就是从西域传来的。 对， 那说到这个我们的国礼啊，这次去年一带一路的这个国礼当中有很多其实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啊这样的一个商贸文化上的交往，对吧？ 对， 嗯， 我们像那个和合宝鼎，就是这个珐琅器，其实也就是它也是景泰蓝的，主题是景泰蓝的，它呢其实一个鼎。鼎呢，其实当时选这个鼎的概念也是说，就是鼎力合作，然后这个这么一个寓意，因为这个一带一路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倡议能实现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合作交流。所以这个鼎上头呢就会用到很多跟这个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些元素和符号。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上面盖的部分会用到这个飞天的元素。就飞天我们知道敦煌嘛。敦煌它其实是尤其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节点，所以用飞天来代表的这个陆上丝绸之路。那中间其实最主要的呢是中间这个金属錾刻这一部分，我们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创新，就是把中间以这个大雁塔为起点往两侧，然后这个右侧呢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有这个海船扬帆啊，还有这种波涛汹涌的这种海上的一些场景。那左侧呢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那它有骆驼这种驼队行进这一类的。但再转过去还有这种飞天的一些金属的錾刻图案，所以整个构成了一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场景。底下这一部分呢其实用的是有一个我们叫传统上叫切曲纹，它其实是一个上下转折的一个纹样，但其实它有点像水纹， 对， 我们也是呼应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它整个的器型呢也是有一个上下，就上面那个盖儿跟底下那个器物呢它是可以榫在一起的。就我们在耳的部分呢是做了一个榫口，就上下可以契合在一起，所以叫合鼎。就是这个鼎力合作、合作共赢的意思。 其实每一件礼品都可以细细的去欣赏了。 对， 每一个纹饰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对， 我们这个鼎是三足的哈。 对， 其实鼎也有四足的哈。 鼎方鼎一般 方鼎是四足的。 这个圆鼎可能其实这个三足的居多。 那圆和方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应该没有。过去像我们青铜器里边，其实圆和方都有。你像商代最著名的就是商代的，像我们那个现在叫后母戊鼎。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方鼎。它其实祭祀作用。那圆鼎也一样，只不过呢，最大的区别在于，越往前鼎一般是不带盖的。像这个鼎带盖，它其实就是周代的。我们器型仿制于周代的一个叫三阳鼎。就是鼎嘛后期就开始带盖了。它更多的是作为礼器来使用。 嗯，过去叫这个一般是与几这个皇帝啊，或者说是过去叫这个王和这个君他之间用的这种 礼制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皇上是九鼎八簋是吧？ 对对对对，他有不同的说法嘛？嗯、 对 对对，过去到了东周这个。战国时期他可能就乱了、什么人都可以使了。 问鼎中原。 对，想问鼎的我就用一下啊。 对。 节目的下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就说到去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啊，有一个配偶礼，它叫梦和天下，是一首饰盒。这首饰盒上头啊有盖上有个钮，它是一个植物造型的。我们想问问您，它是什么植物？ A 葡萄， B 西瓜， C 牡丹， D月季。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智达的是月季，左面一个九，右面一个虎，这字念什么呀？我都不敢念，要不您那受累再发一下。编辑认识吗？我这不认识这字啊，这个 真不认识， 露怯、 这个、 啊，这不认，真的不认识， 只能说明咱们听众太有文化了， 是吧？ 咱们了， 沈老师认识吗？ 是什么？ 一个九，一个 万一不知道呢？九虎说是葡萄啊， 对， 花花草草游人恋说是月季花啊、然后这个布灵说的是月季。好多朋友答的是月季，小维答的是牡丹啊，大家再试着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丝绸之路分为海上和陆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海上和陆上其实因为不同的路线啊，不同的这个地域，它其实互相沟通的物品也不大一样啊。 对对对， 我们可以分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呀、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国礼的时候也查过相关的一些资料，可能海上呢基本上跟那个路上相比啊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特色，就是瓷器。 瓷器。 所以像海上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瓷器之路。 对， 其实像尤其像泉州啊这边，这种泉州港会有大量的瓷器出口。因为你像我们特别有名的德化白瓷，它其实它就属于过去属于泉州，所以它有很大量的瓷器会通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运出去。像我们前些年这个出土的南海一号，它里边几乎全是瓷器。这就是证明在宋朝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大量南宋就是瓷器这个出口。 对， 那这个陆地上呢可能就是我们常知道的就是丝绸跟茶叶。对，当然也有瓷器了，但是主 大宗的还是在海上。 对对 对, 对，因为丝绸西方人很喜欢，那茶叶也是一样。 对， 这可能跟那材质有关系啊，毕竟那靠骆驼来运瓷器 很容易碎。 对，它还是海上相对还是要平稳一些，虽然也能遇到风浪啊。 对对对， 我们的茶叶在往西运的时候出现了熟茶、普洱茶哈。 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还听过一种说法，但不一定确凿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船员死于黑死病，因为在船上长期的这个航海，他吃不到水果和蔬菜，那维生素 C 缺乏 啊。但中国的这个海运啊，船员就是没问题啊，就是没有大量的死去啊，因为他们带了豆子。那么豆子也是中国很喜欢的啊，五谷里头一个，倒数静脉书的书是豆子啊。然后这个豆子在这个湿度很大的情况下它会有豆芽。它其实说过去，但是这不确凿啊，就是运送瓷器怎么运送，因为你风浪颠簸的还是会有碎的嘛，把撒上豆芽，然后豆芽长的时候会把它绷住，就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啊。就像现在你寄快递的是不是里头有那种泡沫啊，当然这种豆芽后来可能船员吃到了，他补充了一些维生素 C， 这是当年我们可以把这个瓷器大宗的卖向西方啊、这样一个说法吧，这大家可以就姑且听之啊。那其实很多朋友觉得国礼是相对比较神秘的，那这个国礼设计它背后听说也是要招图标的是吗？ 是的 对对，这个您揭秘一下。 可以揭秘一下啊。 这个其实也是它是需要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的确像我们北京工美集团也是从第一次接到这种邀约应该是14年的 APEC。当时也是集团接到这个咱们室外办的这种邀标，那这里边呢其实他会邀请一些特别有资质特别有能力的设计单位，包括艺术院校， 还有一些像深圳博物馆这种都来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然后我们会经过专家啊各种一轮一轮的评审，最后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对，所以 整个流程需要大概很长时间吧。 我们最快的也得需要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因为它是有一个前面，就是比如说给设计会有一定的时间，因为接到邀标之后，我们都一般都会要成立专门的这种设计组，然后还有工艺组。那这样的话呢，从设计到最后选定方案，中间经过层层的我们专家组的，包括各级领导的一些审核，因为它毕竟要代表着我们国家送出去，其实它有很强的这种要有很强的，尤其是符合这一次会议的，包括符合我们国家整体定位的这种考量。那这个选完之后，基本上要大概整个下来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最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先期的打样，就是先把样品要做出来。做出来这个，其实你想这个样品的时间，你像刚才说这个雕漆是我们完全提前做的，要不然这个工期是做不出来的。那样品出来之后呢，因为样品肯定不止一件，它可能是要打比如说10种20种，那最后我们再经过最后的一个审定完之后，就确定这一种或者两种。然后再有一个小批量的生产，因为来的不是一个国家，我们可能是几十个国家，那他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国家做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时间的确 是 半个月，半年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短 很短的一个周期了啊。节目的开始啊，有一个互动题目说，这个去年一带一路的这个高峰论坛上啊，有一个配偶礼，就是给元首的配偶这样一个礼品，叫孟和天下一首饰盒，这首饰盒上面有一钮，就盖上有一钮，这钮是什么造型的？ A 葡萄， B 西瓜，C 牡丹， D 月季。我看看大家的选项啊。红十字说 C 牡丹。爱新觉罗说那首饰盒那钮啊是月季花。冰心说猜月季，智说月季啊，这九虎说葡萄。大多数答的是月季，葡萄也占了一部分。我们让申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这个首饰盒上的呀，用这个花纹，其实就是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市花之一月季。 月季哈， 因为这一次“一带一路”这个峰会也是在北京举行嘛，我们还要有很体现我们北京的这种特色。 就是月季啊。 对对。 大家细看，就是那个造型，还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这个月季。北京的市花是月季和菊花。 对对对。 月季显然更加适合，和菊花它更加细碎哈，对不对？表现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困难。北京的市树是国槐和侧柏。节目进行到这儿，文杰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申老师，说您设计国礼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有吗？ 其实每一年都很深刻，因为这个过程很复杂。但是从我这个接触这些工作当中，可能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宫本集团第一次接到这个邀请来参与这个国礼设计。因为之前的国礼呢，它可能有很多时候是一个任务性的。那这一次呢，这种邀请呢，就是说，这个过程要比过去复杂的多，也惊心动魄的多啊。因为它的流程更严格，它层层的把关，就跟招投标一样，真的，这个层层的审核，层层的选拔，到最后你还得做出来。因为从图纸到这个实物呈现，它完全又是两个概念。所以 其实我现场也看到了您那个作品《四海升平》嘛。非常的美。 对， 其实我今天第一次看见申老师啊。很平静的一个人，我觉得做国礼的人是需要有这种心境的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速成的必速朽。这句话如果翻过来啊，可以放在国礼上。你看他前期的打造，从设计到制作，到最后成型，它其实有非常长的时间成本的投入。 对， 这种东西，这种精美的工艺品做出来，它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对，对。 我们